两个人一起驾车旅行，你安静地坐在我旁边，认真研究地图的样子特别可爱。我们路过森林、湖泊，不管走多远的路，都有我背着你。去到海边度假，和你一起躺在沙滩边，静静地晒着太阳。傍晚时分，我们依偎在一起，看日落朝夕。周末的时候，两个人一起去超市，买晚餐食材，在厨房里捣鼓、研究，尝试煮一道新菜。和你一起洗碗，也变成了一件趣事。平常走过无数次的小路，有你在旁边，感觉总是新奇。雨天和你一起在阁楼里，趴在床上玩电脑，外面雨声淅沥。晴天的时候，带上铺盖卷，和你去公园里野餐。两个人点一杯超大杯的饮料就够了。不想出门的时候，坐在一起打哈欠。开着窗，有微风吹过，在床上躺一整天，最惬意了。在家里关上灯，和你窝在沙发前，一起看恐怖电影。打游戏的时候，永远都让着你。无论去哪儿，你都在我旁边，我的身后永远有你。 每一次偷偷的看你，太阳晒过你白色的衬衣，听海浪安静而动听，有阵走在我心里缓缓弹钢琴，我没有找不到原因，有奇妙的默契，你眼里也有同样藏不住的孩子气，转几千公里才走到目的地，你真多美丽，以为你在这里，这是不是爱情，像一场旧电影，微笑或沉默都是